当时是你这案子是因为是飞机嘛，飞 嗯。 机，然后就去他花这钱找了很多，就是所谓的朋友、律师之类的去做证人，搜集证据，是这么说的。 你看，他如果说是这个取保花出去是那个钱，那他在录音里面收了我太太那个100万，那我太太那个找他要钱的时候是在他还钱之后，他声称还款是在2019年10月份，那我2022年我太太找他要钱的时候，那是在他声称还款10个月之后。10个月之后，我找你要这100万、130万块钱的时候，你应该变成说，我那100万已经还给你了，没有这么多呀。他没有做这个辩解， 是他没有说，但是这东西你没法认呀。 不是，我媳妇在里面已经说了，我转给他100万，他说是的，转了100万，对吧？转了30万人民币，还有30万港币，他这个钱他在录音里都承认了。承认了之后说这个钱花出去了。如果说他当时真的像跟你那警方做录音那里面口供里说证人说的那样，在2019年10月份就还了，他在这个通话录音里应该强调那100万我已经还了，对吧？然后你30万是给我律师费的，我不存在退你，还有30万港币已经退给谢金斌了，对不对？他如果再退我30万，就相当于他一分钱没有收啊。 我明白你意思，我也理解你，但是就还跟我刚才说的一样，他没有说，是代表他没有说，这不是他非得要说的东西，你明白 行吧，反正是这样的，您就 吗？ 给一个这个不予立案的这个东西，我 不 呢 是 就拿了新的 我正要跟你说呢，是这么回事儿，你拿着这个新证据提交说之前报的这个案子再重新办理，如果我们认定这个新证据不叫他这个新的证据得符合，有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条件，可以重新立案。但是你这个证据现在目前不是不符合吗？ 不 他 符 就 合，你 没 也给我一个书面答复，就是说你 这 动 个我不是我，你先听我说，你先听我说好吧啊，在流程上，你先提交证据，我们接收没问题，但是我们没有流程规定给你的东西，就是我们拿不出什么东西给你。 那检察院的是非要这个东西 我明白检察院，我知道检察院什么意思。你不行，你就是把这电话给检察院，我跟他说。 你跟检察院的说。 对，因为他现在要这个东西，你按正常的这个流程来说没有，我要给你出，我只能手写一个，然后盖公章。你觉得这个东西程序合法吗？对吧？ 这我就那个，而且那边我也跟他不在一块，我没办法电话给他呀。 你不着 这个 急， 电话 你 能 就 找 把 到 我 您 手机。 是这个意思吗？ 对， 这电话能找到你，关键是 然 您 后我 说， 记得赵警官是不是上午跟你说了，就是你后来提交的这个港币30万港币这个事儿，不是就是应该是跟你那个100万那是两个事儿吧？我记得， 对，我 啊， 这个新的三十 如 万依旧可以报他。新的三十万现在是谢俊斌说这个30万我没收到。 果，对，上午赵警官我也跟你说了，如果这个东西你可以，你有报警的权利，因为，反正就这么意思。但是，至于哪儿能管辖，就是你还是得去问一下哪儿能管这个，因为它有管辖权的问题。然后你这个转给钱的地儿啊，转钱的地儿啊这些，然后你还有什么问题吗？ 我就要一个书面材料，你说给不了，我到时候跟警方那边、跟检察院那边沟通一下，看怎么解决吧。 对，你沟通一下，你不行，你把我电话给他，对吧？我们就是肯定是按照正常程序走，你也不 这个电 会 话是能找到固定的人，还是不固定的人用这个 固 电 定的 话？ 人，这就是我自己使用的工作号。 您贵姓？我一会儿到时候跟他至少知道怎么介绍您。 哦，我姓翟。 翟，行，翟警官。 对。 好的， 啊，好 行， 吧。 好，谢谢你，